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欢迎您的收听。奥林匹克运动以及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也不断地激发着人们对体育的热情，所以谈论体育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好，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吴轩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again. 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15课，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93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词，娱乐活动， recreation recreation recreation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娱乐活动。那我们都知道在英语中呀，除了用这个 recreation 之外，我们很熟悉的像 entertainment 娱乐， amusement 娱乐，甚至大家还比较熟悉的这个 pastime 也可以表示娱乐。一般我们说娱乐的，以娱乐为目的的形容词 recreational， 在 recreation 词尾添加形容词后缀 al。 竞赛运动英文应该如何表达呢？ track track。 一般呢我们都是把田赛和竞赛放在一起的，田径比赛 track and field 往往在国外叫做田径。那么一般我们说田径项目呢， track and field events Track and field events， 这也是最吸引人的项目之一了。接下来一个词表示关系的，侄女 niece niece。 其实啊，说到这个人物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国外的人这个用词呢就比我们要简单多了。一般像这个侄女啊、外甥女啊，不管是这个夫妻双方的这个谁的哥哥姐姐兄弟姐妹的孩子，女性，反正女性都被称作这个 niece 啊，侄女啊、外甥女，是吧？当然我们说这个 nephew 是侄子， nephew 除了侄子还可以表示外甥，只要是你夫妻双方兄弟姐妹的男性的孩子吧，都通称为 nephew， 就比我们的这个用词呢简化了。 嗯，关系比较简单。我们通常感觉呢，职业运动员都会有非常强健的肌肉，肌肉 muscle muscle muscle 肌肉，但是呢它的形容词要变作 masculine masculine。Masculine 往往是表示这个气势宏伟的、雄伟壮观的，也可以表示这个肌肉发达的，它的这个形容词的含义特别普遍。 嗯，特别的 particular particular， 它的副词呢要读作 particularly， 往往它是放在句首用逗号隔开，表示尤其是什么什么，特别是什么什么，是提醒人们注意的。那么在写作中呢，除了可以使用 particularly， 也可以采用 especially， 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表示强调特别指出什么什么。当然我们这个说它的这个形容词用法也很多了， particular 最重要的一个用法呀， particular 可以表示挑剔的，除了这个特殊的之外还可以表示挑剔的。一般我们说对什么什么很挑剔， be particular about 什么什么，对于什么什么很挑剔。 出去野营的时候呢，通常我们都离不开帐篷，帐篷 tent tent。 好了， tent 这个帐篷呢，一般在国外出去郊游都用那种非常简洁的可以折叠的这个帐篷 tent。 一般我们说这个去野营，在美国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说法，那就叫 go tenting go tenting go camping。体育比赛可并不像钓鱼那么悠闲，钓鱼 fish fish fish， 它做动词时可以表示钓鱼或者是捕鱼。那么在国外钓鱼这项运动或者这项活动就被称作 fishing， 叫 ing fishing 钓鱼。但是一般我们说钓鱼的人是不是 fisher 呢？不是， fisherman fish 加 er 再加 man， fisherman 表示渔夫渔民。 经常光顾健身房已经被认为是都市里的一种时尚文化，健身房 gym gym， 它的全称是 gymnasium， 简写为 gym，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 gym 的构词呢，构词法它属于 clipping 截短法，它把后面长长的那部分给截短了，只留下了 gym。 一般我们说去健身在国外 go to gym 啊，去健身，这个在国外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一种说法， gym， go to gym。人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健康，重视体育锻炼，体育锻炼 workout workout。 好，这个在国外是我们中国人说这个练功啊，这个冬练三九还是夏练三伏啊，其实在国外呢就是指 workout 体育锻炼了，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嗯、workout。 好，在正月十五的时候呢，大家通常会看到红灯笼，灯笼 lantern。既然周老师呢提到了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在英语中呢这个节日就被翻译作 The Lantern's Day， 第一个字母 L 要大写， D 也要大写， The Lantern's Day， 中国又把它叫做灯节、元宵节、正月十五，反正在英语中呢可以通称为 The Lantern's Day。 The Lantern's Day or The Lantern's Festival 就是指我们的元宵节或者是灯节。既然因为，这应该算是一个连词吧？ 对，应该是一个连词。Since 它在作为连词时，除了表示既然之外，也可以表示因为啊、嗯。甚至呢 ，since 做时间状语从句的连词，也可以表示自从什么什么以来。但是这个语法现象就很特殊了。Since 如果表示自从什么什么以来时，它的这个从句要用一般过去时，可是主句一定要用现在完成时，这就是一个时态上的要求。 嗯，帮助别人一种体现方式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借给别人，借给某人。 Lend。大家注意 ，lend 和 borrow 永远是我们英语中要必须要区别的一组动词。Lend 往往表示借出，而 borrow 则表示借进。一般我们说把某物借给某人 ，lend something to somebody。但如果我们说从某人那里借进了某物 ，borrow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Lend something to somebody。Borrow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注意这个方向性的关系。好，我们来看对话。Sports. I haven't had much exercise lately. My only recreation had been watching TV or going to the movies. What do you do for recreation? 好了，我们先看第一句。I haven't had much exercise lately. 在英语中呀 ，have much exercise 往往表示做大量的体育锻炼。Lately 就是我们所说的 recently, these days, 近来没做什么体育锻炼，我唯一的娱乐 my only recreation had been watching TV， 我唯一的娱乐形式一直都是看电视。注意过去完成进行时表示一直做某事，大家注意这个用法，我唯一的娱乐那就是一直都在看电视或者是 go to the movies。 注意在美国英语中呢，一般我们说去看电影，去看电影Go to the movies， 这个 movie 它并不是真的是一个复数的象征，它就是一个间架结构，去看电影。在美国英语中除了用 go to the movies 表示看电影，也可以使用 go to the pictures， 就是图片照片的复数， go to the pictures 也可以表示去看电影。那么你通常你的业余时间都是做些什么呢？你的娱乐活动都是什么呢？大家把这个固定的句型结构记好， What does somebody do for recreation?或者是 somebody does something for recreation， 某人以什么方式作为自己的娱乐活动。 运动就是娱乐。 For recreation I like to play tennis in the summer. My favorite winter sport is skiing. You have a favorite sport, don't you? 好了， for recreation 中的介词 for 表示 as for， 就娱乐形式而言呢，我喜欢在夏天，在夏天我喜欢打网球， like to do something。 其实在美国英语中呀，它这个 like to do something 和 like doing something 的区别不那么明显，它不像在英国英语中呀， like to do something 总是表示喜欢做某事一次性的行为，而 like doing something 表示那种习惯，美国英语中通用。夏天喜欢打网球， my favorite winter sport，那么喜欢的冬季的运动呢就是滑雪了。大家注意这个滑雪 ski 千万不要少写一个 i， ski 两个 i， ing skiing 滑雪。好了， You have a favorite sport, don't you? 你也有喜欢的体育运动是吗？注意这个反义疑问句，反义疑问句事实上在口头交际口头表达时呢，往往是一种希望对方给出肯定回答的用法。你也有 这个喜欢的体育运动是吗？希望对方说是的，我也有。 嗯，看来这两位呢都可谓是深度体育迷了。所以接下来 A 友说 Yes, my favorite sport is track. I watched a track meet on TV last night. My knees run the quarter mile. Have you ever been on a track team? 好了，所以作者呢马上这个 A 啊他就提到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他也有体育喜欢的体育项目，他所喜欢的体育项目就是 track 竞赛运动。好了，昨天晚上呀在电视上他看到了一个 track meet， 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固定的短语 track meet， 这里我们能不能翻译成这个竞赛运动见面了呢？不行， track meet 往往我们就把它叫做竞赛运动会，竞赛运动会。我的侄女跑了什么呢？大家注意 run the quarter mile， 这又是一项体育运动，跑了四分之一英里。Have you ever been on a track team? Be on a track team 汉语要译作参加竞赛队，参加体育队的概念。 No, I have never been on a track team. In college, I was on the swimming team. I enjoyed that. You enjoy swimming, don't you? 好了，所以 B 马上回答，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竞赛队，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我 be on what what team 再次印证了这个短语参加什么什么队， be on what what team 参加了游泳队，我喜欢游泳，你也喜欢游泳是吗？反义疑问句的使用，再一次希望对方给出肯定的回答。 No, I don't like to swim very much. However, I do like to sit and fish. Do you like to go fishing? 看来 A 呀、啊、他是不太喜欢游泳的，他不太喜欢游泳，然而呢 I do like to sit and fish， 看来这个 A 是一个喜欢静的人了。 I do like 在肯定句中提出助动词 do 或 does 或 did 往往是一种非常强调的说法，所以这里我们要译作我的确喜欢，我确实喜欢坐在那里钓鱼。你喜欢钓鱼吗？大家注意Go fishing 表示去钓鱼，这个结构呢 go 加动词的 ing 形式往往表示去做某事，比如说 go shopping, go swimming, go skating, 还有今天的 go fishing。 有人喜欢这种静态的运动，也有人喜欢动态的运动，但是其实钓鱼本身呢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较量。接下来这一位有说 No, I don't care for fishing. Some of my friends like to go to a gym for a workoutLifting weights will build arm and shoulder muscles, won't it? 好，我们接着看这一句话，看来他不喜欢钓鱼。 No, I don't care for fishing. 在这个口语交际的句子中，我们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法， care for doing something 依然表示喜欢做某事。我不喜欢钓鱼，我有一些朋友呢喜欢 go to a gym 去健身。注意 go to a gym 或者直接使用 go to gym， 不要这个不定冠词也是对的，去健身 for workout， 大家注意 for 依然是一个目的状语，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健身房呢？那就是 for workout。 刚才我们在生词表里已经学到了，主要是为了健康的目的，锻炼的目的而去健身房。 Lifting weights will build and build arm and shoulder muscles, won't it? Lifting weights，注意这里的 lifting weights 和 weight lifting， 大家注意这是两码事。这个lifting weights 往往表示举重物，比如说举哑铃啊，或者是举一些重的东西啊，可以帮助胳膊上的这个肌肉和肩膀的肌肉。 Won't it？ 反义问句是吗？又是希望对方给出肯定的回答。 嗯，举重呢可以锻炼肌肉。 Yes, lifting weights will build muscles, but it can also make them very soreI don't think I would care for that kind of activity. Have you ever gone to any ball games? 好了，一开始我们先看第一句话，作者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是这样的，举重往往会 build muscles， 千万大家不要理解成这个建造肌肉，而要把它理解为令肌肉发达， build muscles。 但是有时呢也可以 make them very sore， 大家注意 sore 在做形容词时呢，我们要把它理解为酸疼的，浑身酸疼的，也可以让浑身酸疼。 I don't think I would care for that kind of activity。这个语法现象真是太巧了，今天上午讲这个高级英语呢，我又讲到了 I don't think， 大家注意千万别翻译成我不认为我怎么怎么样，而要认为我认为我不怎么怎么样，这就是英语中的呀宾语从句的否定转移现象。 大家记好，在英语中呢有四个动词，它所带的宾语从句要实行否定转移。什么叫否定转移？那就是宾语从句的否定要转到主句的位置上去否定，那么这个宾语从句要保持肯定。是哪四个动词呢？大家记好， think, consider, believe, expect。这四个动词呢往往都是 I don't believe, I don't think, 怎么怎么样，通通译作我认为什么什么不。所以这句话呢我们要理解为，我认为啊我不太喜欢那种运动，又一次出现了 care for, 喜欢。Have you ever gone to any ball games? Go to ball games, 这里 go to ball games 到底是理解成是参加呢还是去看呢？这里我们这么来理解吧，这个 go to watch what games 往往表示的是去看球类比赛，去观摩球类比赛。 嗯，接下来这两位又开始讨论球类运动了，看来到这时候为止才找到了相互之间的共同的话题。 Yes, I've been to many baseball and football games, and I like to play also. B 呢也同意 A 的观点，他也经常去参加这个球类比赛，比如说他曾经看过这个棒球比赛和足球比赛。值得一提的呀是这个 baseball, 男性，对于男性来说它应该叫做棒球，对于女性来说叫垒球了。 And I like to play also, 我也喜欢 play best baseball, play football, 也喜欢玩这个垒球和棒球，也喜欢踢足球。 喜欢玩和喜欢看应该是两个概念吧。接下来 A 又说 I enjoy watching baseball and football games, but I don't particularly like to play these games. Have you ever gone camping? 但是这个 A 呀，这个观点还是挺特别的啊。他喜欢看棒球和橄榄球比赛，但他不喜欢打棒球橄榄球比赛，这样的人真是很少，喜欢看但是却不喜欢玩啊，这里作者用了一个 particularly, 这里要译作尤其不喜欢玩，是吧？其实这个 particularly 不翻译出来也行，它就是一个起强调语气的作用。下面 Have you ever gone camping? Go camping, 去野营。 嗯，两位呢开始从户内运动谈到了户外运动。 I went camping just once. I had to buy a tent, lantern and other supplies.I haven't used them since I don't like sleeping on the ground. 好了， I went camping just once. Just once 表示 only one time, 只有一次，只出去野营过一次。你要买帐篷，买灯笼，还要买其他的 supplies。 大家注意啊，这里的 supplies 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其他的提供，而要理解为其他的日用品，其他的必需品。Supplies其实一般在国外 supplies 可以表示食物供给，在中国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什么粮草啊，兵马粮草啊，就是这个词 supplies。 I haven't used them since I don't like sleeping on the ground. 我从来就不用这些这个帐篷之类的东西，因为怎么怎么样， since 这里表示因为我根本不喜欢 sleeping on the ground。 Like doing something 和 like to do something 刚才我已经说了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因为我不喜欢睡在地上。说到这个地上呀，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概念 on the ground。 这个 ground 除了地上之外它还有很多特殊的用法，去掉定冠词的，加不加的其实都是对的。 on the ground that 千万别翻译成在地上那个，而要翻译为因为。 on the ground that 在美国英语中可以转为一个连词，因为，大家注意这种特殊的用法。 谈话进行到这儿呢，这两位呢看来是具有天壤之别了。 A 有说接下来我们看到 I enjoy sleeping on the ground under the stars. If you don't